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 哎，是的，今天终于又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是的， 对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除了我们俩在直播间之外呢，还有一位也是女生。哎，我们今天是三位一体， 三个女人一台戏， 真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那大家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分辨我们，但是我们今天不约而同好像都穿了这个白色系的衣服。 白色的仙女们， 是的，好的，白色的仙女们，白色的老仙女和小仙女们。 那提醒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仙女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来看仙女啦。各位 是撒花撒花。对，那今天我们这位仙女嘉宾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个会 rap 的橘子。对，真的是这个人说，哎，建国之后不能成精啊，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橘子。欢迎， 欢迎橘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橘子。 哎，是橘子。橘子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没有，没有，没有。 对，哎，我今天看你的本人和你的那个就之前发给我的照片，不一样的感觉。哎，你知道他那个照片、 是不是有差别？ 对，就很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然后、 是那种炫酷风的吗？ 超级炫酷。 但是今天的风格就是很少女、很水灵的那种啊。 我今天差点就素颜来了，因为我到现场才知道原来是有拍脸的。 啊，是吗？ 快给我们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反差萌。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是在网易云，你已经进驻了网易云吧，音乐人。然后也有这一张照片，封面就是这个。哇，大家请看，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哎， 是的，是那种炫酷风。 是的， 有一点点暗黑风。哎， 对，我就觉得这个头发应该是挑染的。 啊，对，飘染， 飘染，飘染啊。当时不是这个颜色吧？ 退了， 整个人都不由自主的自信了呢。 飘染的， 对， 是，就是这样自信。对，这是刚才的一张照片啊，也是 就是封面照，就基本上你可能在专辑啊，或者说在一些小站上面都会用到这张照片，对吧？ 对对对对，但其实还好，主要是我个人觉得这张照片特别好看， 特别 的酷， 很有感觉。 对对对， 是的，因为橘子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橘子是一个女 rapper。对，很厉害。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跟以往，因为我经常就是也关注像什么第一届中国有嘻哈呀，还有中国新说唱啊这些，然后就感觉女 rapper 都是那种特别就那样子酷酷的，然后有点 很厉害的凶凶的样子，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就觉得哇，橘子好甜美。 是啊，今天进来 你在 rap 的时候也会变成那样 rap 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现在有一点转型了，我现在不太敢说自己是个 rapper，只能说我是一个会 rap 的歌手这样子。 是的， 包括我之后发的新歌什么，可能也是唱的部分会比较多，rap 部分会有，但是就是没那么占比不是那么大这样子。 就现在还是一转，就是转型到了其他的这个领域哈。 你看我们的头发都染回来了吗？ 是的，你看更加的甜美了呢，小女生。 是呀， 是的。好，那么今天呢，就准备的这些歌曲，就是涵盖了你以前的和现在，就是很多的风格都在一起吗？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有两首是新歌，然后有三首是之前已经发布的歌曲。如果是新歌的话可能风格会不太一样。 好，那么我们还是先进入到第一首歌曲 的环节，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环节。 好的，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你要唱哪一首？你先说。 我觉得如果有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首歌是 Honey。 Honey 叫 Honey， 这张就很甜哦。 对，很甜哦，跟今天的这个 有点像， 有一点像，但是我觉得可能待会儿你听完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一定会真的那么甜美。 不是，这首歌真的很甜美。 真的很甜美吗？ 对。 好，那我们待会儿来品鉴一下啊。这是一个柑橘。好，那么 砂糖橘。 对，砂糖橘，甜度很高。来吧，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准备好啦。 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和太阳做一比较，一个人独自旅行，再喝一杯咖啡陪你，在窗里变得有意义，小说从第一页看起，大街小巷默默穿行，留下我淡淡香气。I'm a free, I'm a free, call me, call me。 星空下闪烁的眼睛，奶茶里珍珠的心情，每天都想和你在一起，每分每秒都是充满惊喜，你的眼神里带着挑衅，我的眼神正在说 Come with me, having fun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babeLet me, babe,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bab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baby。 You know me, we're isolation. I'm a free, you are close to a little bee. I'm a free, call me, call me.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首 Honey， 哎，还真的是很甜美的一首歌。 用歌词里的话就是，像风一样动情的吹动了我的心，好甜哦。嗯， 对，而且这个我发现橘子在唱的时候也真的是，就是那种 特别的有范儿， 对，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哎，一下就带出来了。 是的， 但是声音确实，除了这个甜美之外，还是有很 特别性感和慵懒的那种 声音，跟人反差比较大。 是吧，对，唱歌的时候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想问一下橘子，就这首歌是新歌还是说之前的？ 是旧歌 啊，旧歌。 对，之前的 旧歌是大概产出在什么年份？ 2018年的一月份还是二月份？对 啊，一月份，那也就是今年的。 对，但感觉过了很久远了已经。哦， 这首歌也是当时你自己写的吗？ 对。哦， 对，那你就是从接触到音乐，然后一直到现在是多长时间？就刚进入到音乐这个圈子里面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其实也就是去年 是吗 的事情。对，我去年刚开始这首 Honey 的时候，那是我刚刚开始听歌写歌的时候。哦，它可以算是我第一首歌。哇，对对对。 那我之前看到就是这个网易云，就是你的歌单，然后有跟像什么法老啊、诡辩啊，有跟他们在一起合作的歌曲。 对 对，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是让他们去找到你？因为如果要是在这个rap 圈的话，其实 他是新手。 对，法老和诡辩也一个是中国新说唱，对的一个热门选手。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 知名度比较高。 对呀，那他们是之前他们是找到你的，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有这样的合作呢？ 是法老找到我，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想要写一首 rap。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是想要唱 rap 的。他不知道，后来莫名其妙就很多人找我唱副歌，就别人唱 rap 中的旋律的那个担当，然后他们就找到我。 旋律担当。 对，没错， 是的。 然后他们就找到我，就说，哎，橘子，我有这首歌，那你想不想一起来合作呀？我就说好，所以就很愉快的顺利就达成了这样子。 真的，so easy。 是啊，按说从去年才开始接触的话，那应该算是比较顺风顺水的走过来。 也不算太顺利。对，可能是我是感觉时间过期过得很快。这样算起来好像具体是没有多长时间，但是中间这个过程还是蛮漫长的。 对 对， 那你是之前就有这样的功底，就是一直在怎么说，一直在接触，或者说一直在练习去写，还是说就是从去年开始突然间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子当中？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学的是音乐专业。 哦，难怪。 我的专业是美声。哦，然后就是， 那今天应该让你挑战一首美声歌曲。 对，那不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觉得有一点错乱？ 对，就是 以前学美声的，然后突然间rap 去了。 对，我学的其实算是古典音乐，但是我现在做的其实它又是比较流行一点的东西。 对， 然后所以刚开始就是在还没有写歌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hip hop。也没有，身边也没有人听，因为我们的同学是不会去听 hip hop 的。 对呀，基本上美声 流行都不听。 古典的， 对对对，流行都不听。然后到那个时候有个契机，然后就有人介绍了，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个门类。然后才知道，哇，原来还有这种音乐。 对，hip hop 打开了你的新世界大门。对，我觉得橘子应该是九几年的。 你猜一下。 我猜呀，98。 你可以这么想。没有没有，其实我是94的。 94的哦，那很年轻啊。 对呀， 也不年轻了。 这还有一个80后的呢。 不好意思， 赵老姐笑容僵硬了。 对，笑容僵在脸上，笑着活。 没有，因为姐姐是主持人。因为现在唱 rap 的好多好年轻的小男生小女生。 也确实 行业 竞争 力 还是很大的。 哎，那你有参加过什么这类的比赛吗？因为之前就是看第一届中国游戏哈的时候，好多都是我们是 underground， 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涌出来那种感觉。 其实我有去参加，但是我没有被选上。 哦，那当时你失落吗？ 其实还好。就是我好像也还好，就这种东西 也无所谓哈。 也不是无所谓了，没有那么清高，就是说如果有就好，没有的话我就好好做，这样子 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对对对， 是不是 都是注定的？ 反正努力都 已经好的。 对， 努力都已经努力过了哈，至于结果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啦。是，那今年带来了一共是六首歌，三首老歌，三首新歌。其实所谓的老歌呢，也是今年年初产出的。对，那刚才呢听完了一首 Honey， 非常甜蜜哈。接下来第二首歌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第二首也是一首老歌吧， 老歌好， 叫做 Wow Try， 哦 Wow Try， 好的，要试一下是不是？ 直接放就可以，没事， 直接放好 ，OK， 那准备好喽， 好。 吹过了脸，发丝拂过满面，追逐奔跑留恋，想起那年海边，是这段感情无所谓，我已不是你的 friend， 整天写歌想歌写歌，累到没心没肺，从困到不困，困到不困，到困到困到困到困到晴天雨天，晴天雨天我待在海边晒，海边都想去海，一直想要看海，什么思念什么烦恼全部都全部都抛开，我踹我踹全部一脚踹开，你到底想什么东西，老娘怎么也看不开， Oh friendLet's get on my, get on my side. Let's get washing and washing my mind.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night. Let me dancing all, dancing all night. 脚印变成时间，心情没有曲线，但我自己出现，我怎么还会想念？爱情变成毒药腐烂，藏着炸弹爆响，泪水被蒸发掉发酵，信仰不会被丢掉，我在这里写下关于你的歌，你不会听到，不会听到。 You get on my, get on my side. It's been washing and washing my mind.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night 就是、听完了之后感觉好想去海边 对，就是一种很夏天的歌曲， 对,、对，就是很夏天，但是我觉得配上你特有的嗓音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多了一份力量感。 是的，我觉得今天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如果光听的话还真的是想象不出来就是这样甜美的一个小女孩居然有这么性感和充满着这个荷尔蒙的声音， 这么 man 的声音， 这么 man 的声音我觉得是女生当中很有磁性很抓耳的那一种， 我觉得很难得 对， 谢谢， 就突然间想到了四个字叫绝世名伶 对，如果你要是这个嗓音唱一些这个 爵士风啊，或者说蓝调布鲁斯这样的音乐，我觉得也会很好， 就觉得它很轻松。其实一般我们来的嘉宾啊，因为不太熟悉设备或者之类的，就会他就会离话筒很近，觉得这样好像有安全感，然后声音不用出得太大。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橘子啊就离超远，这样。 对，橘子 就是特别轻松的唱，然后离我们的话筒也很远。 是的，然后就是结果他的声音入耳，哎，一点都没有差。 对，而且就是特别的镇定，就好像是我们来到了他的节目里做客一样。 来来来来了，老弟， 气定神闲， 对，气定神闲，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 rapper 或者说有经验的歌手， 没错， 他所具备的素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舞台，然后 我都能给你 hold 住， 对啊， 没在怕的， 老娘没在怕的。 就像是他这歌词里面的， 对啊， 你到底算什么东西？等等，怎么会看不开？ 白雪，你真的是听歌词听得好仔细， 是吧？没有啊，我有做功课。 哇，还真的是，看看，这是我们认真的主持人吗？是不是？对， 我很喜欢这首歌哦。 是的，他的歌我听完了之后，我发现，我都很喜欢，因为每一首曲风好像还不太一样。其实，对这首就是有一点很 funky 的那种感觉， 对，有一点雷鬼的感觉。 对，但整体都让人觉得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洒脱的那种。 对。那像这首歌，就是你是负责整个编曲和词的部分吗？还是说全部都是你来负责？ 我是负责作词跟作曲的部分。 作词跟作曲 不是我。 哦，编曲是另有其人。 对对对， 给编曲老师加鸡腿儿。 没有，主要是我还不知道编曲这个，因为还我是网上下载伴奏这一首 啊， 所以我是网上买的伴奏，所以我也不知道感谢哪位编曲老师，因为我确实不太认识他，不知道是谁。对，因为我是网上买的。 因为我知道就是那个 hip hop， 它好像跟其他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只要有一个节奏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旋律 flow 就可以填词，然后说但是这个 flow 并不一定是出自这个 rapper 之手， 没错， 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吗？对，那一般这都是一个什么流程？就是咱们都是在自己都是去买过的是吗？ 其实刚开始应该都是这样，大家去上网那个搜伴奏，然后觉得是自己喜欢的可以写的，然后就把它买一个使用权，然后接下来自己写，希望可以上传。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能 自己写， 找到编曲老师，对，能真的找到能可以比较默契的编曲老师，这样子自己写，完全自己创作的话，作品出来的质量会更好。 哎，是的， 大家还可以长期合作。 对对 对 呀， 这样就更符合自己的定位和感觉， 可持续发展。 是的，可持续发展。哎，那你有没有打算说，自己找一个合作的编曲老师，然后写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歌呢？ 其实我现在是有找到一个编曲老师，他名字叫朱哥。对， 就朱哥。 对，朱哥老师， 是不是那个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朱哥？对，是姓朱的朱，鸽子的鸽。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没错。 然后那是 姐姐，你有听过他的歌？ 对啊，因为你上面写了朱哥。对，朱哥这个我听完了这个编曲伴奏，我觉得确实很不错哦， 就是那首 符合你的定位。 对 对，想要做你的男朋友。 对，那首其实是朱哥老师自己的歌，他自己创作，然后自己编曲写词作曲，然后想需要有个女生的 rap 部分，然后他找到了我，然后算是一起合作的第一首歌曲这样子。 然后你唱了想要做你的男朋友。 并没有 并没有，就这回你不是负责旋律的部分了， rap 当中旋律的部分。 对对对，我终于是能当一个 verse 的，不是 hook。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终于变成了旋律当中的 rap 部分。 没错。 对，那上半段我们的第三首歌要唱这首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选择？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一共要唱几首？可以问问题吗？ 对，鉴于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时长，我们可以全都唱完，都没有关系， 还可以给你加哦。 是的，加量不加价，就在挑战新歌声。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唱哪首歌呢？ 就唱这个。 对， 好， 那你一个人的版本也没问题，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两个人版本， 对，但朱哥没有来。 对，这儿他就听我们听他的声音就好。 好的，好的。 我版本的时候，但虽然不是做好个准备啊，这首歌我可能只有两句。可以大家感受一下可以吗？ 对，我们可以感受嘛，就是想做你男朋友。 而且朱哥老师 就好像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心里一样。 对，虽然他没有来到现场，但他、不能说永远， 对， 但他确实在我们至少在我们三个人的心中。对，我们已经不停的 Q 到了他，诸葛老师哈。 嗯， 好啦，那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男朋友。 是，春节也要到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可以在网上租一个。 先听歌吧， 对，先听歌啊，来吧。 想要做你的男朋友，多少爱给你都嫌不够，只想紧握着你的温柔，撒拉嘿哟，撒拉嘿。我想要做你的男朋友，多少爱给我都嫌不够，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baby baby， 我是你的小奶狗，爱一直陪做饭、按摩、化妆，然后遛狗，出门在外24小时全天守候，为你挡风遮雨，这些全拿手。baby， 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你完全不用害怕，你继续你天生的优雅，让爱在幸福中发芽。虽然我做的那些事全都看不见，可是我还是会等待你发现。 我想要做你的男朋友。 卡萨米达， 对，听完这首歌啊， 对， 就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韩语， 对，就想说一句话， 卡基玛，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是我想做你的男朋友吗？OK 啊，我可以，我愿意， 对，这就是你的心声是吗？还是 是的，就是被声音折服了， 被声音折服。哎，你会对就是一个男生的声音特别的着迷吗？特别敏感。 会非常、非常非常 声控，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跟声音有关系的这个职业嘛，就非常非常注意。 对，如果要是说这个声音先被听到，哦，这个声音好有磁性啊， 对， 就是还没有见到， 非常加分。 是的，就不管他长什么样，然后都会觉得先被吸引，注意是先被吸引。但是见到人之后，如果要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大打折扣吗？ 哎，这是有一个实验研究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声音特别吸引你的话，他的这个好感会占60%， 真的？ 对，长相才刚刚占40%， 我的天哪！ 你们可以稍微的就是实验一下，我觉得在我心里占70%， 是吧？ 声音占70%。 好，那么虽然说在每个人的那个心中占的比重不一样，但是平均只是60%， 没错。 所以有一个好声音是多么的重要。 是的， 对，这个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男生的声音很重要，但是对于男生，女生的声音一样很重要。 我觉得橘子赚了哎。 为啥？ 就是说话的时候还是甜甜的小女生，嗯，但一唱歌然后就可以非常有磁性，游刃有余的自由切换。 对， 就是 太高了， 这是有你看吧，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嗯都有了。 我觉得橘子 今天可能是我的相亲节目。 来，大型相亲节目之一号女嘉宾橘子， 欢迎。 对，然后开始24位男嘉宾全部亮灯。好的，那么今天并不是一个相亲节目啊，但是橘子的声音确实很适合男生和女生共同去听去聆听， 没错， 我觉得都很好，嗯，对，刚才的一首歌，朱哥的声音也是非常好的，再一次 Q 到你。 谢谢。 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真的就一会儿见哦。 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啦好啦，欢迎回来哈，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刚才在这个聊天广告的间隙，我们突然间有种感慨，嗯，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呀，啊，一年就要过去了。 啊，你看，这都已经是26号了。 没错，哎， 再有几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要迎来新的一年了。对，哎，这不妨说一说啊，大家过年就是好像元旦先到新年嘛，嗯，新年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雪， 跨年吗？ 跨年，对呀，啊，你是在哪儿？ 回家呀， 啊，回家，对，这一定是 趁机就要回个家， 趁机就要回个家， 没错， 你这回家小达 插针， 回家小达人就是我们的樊雪， 没错， 对，那这个我们的橘子呢？ 橘子 你会怎么过？ 今年就估计可能会跟同学或朋友一起过，因为毕竟家不在这里， 哦， 离得比较远，对， 对， 所以 就 是 新年 就 不回去了 吗？ 对对，出去玩，考虑一下吧，最近。看看，我觉得来北京以后不太爱出门，我觉得好远呢，哦。 对， 好麻烦， 出个门还得堵。 对，如果你在，如果你男朋友在林业大学，然后你在东边或者怎么着上学的话，你会发现你们根本 异地恋， 对，就是个异地恋，甚至跨国恋。 对，不是说嘛，一个在通州，一个在丰台，属于异地恋。 对对啊，真的是。 对，所以真的，哎呀，太远了。但是呢。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要你有心，就没有见不到的人。 没错， 对，异国恋都能飞回来，异地恋算什么？更何况跨区的。对，其实橘子是福建人，是不是？ 嗯， 确实离北京稍微远了一点，但是现在高铁你们 普通话好好， 对啊，好好 吗？ 其实我还是 有一点口音的， 但是听不出来。哎，那你会说福建当地闽南话吗？ 因为我是属于福建闽这一块的东边，所以我是闽东，对，所以不讲。闽南话 哦，闽东和闽南都不讲一样的话，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有闽西、闽北、闽东、闽南，只有闽南那一块的人他们讲闽南话， 其他的都是普通话。 没有，他们也有自己当地的方言，就比如说，但是每个可能每个城、每个县城都不太一样。这个 仿佛来到了义工，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对，就是但是是其实有点雷同了 啊， 大部分会听得清，有点听得比较懂一点，就是不会相差太多。但是没有像闽南话一样，还有归类为一个很比较大的语种这样子， 语种吗？对，语系 啊，对，语系， 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哈，这个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以为整个福建都是讲的同一个闽南话。 我也是，本来想让橘子来教大家几句的， 是的。 但我会唱一首闽南语的歌 啊， 叫。 给大家送个福利可以吗？ 爱比亚加惠瑶， 有个爱字，你们肯定有听过。 嗯，叫什 么？抖音有一阵很火，叫 是吗？ 爱情骗子，我问你。 哦，对对对对对，有听过那个。 来来来，那要不要我们的福利时间到？ 是的， 那我唱两句。 好呀好呀，来，爱情骗子 就是。共下米瓦七情听听夜仙女共下米五万里苦头夜色西共下米里爱晚静静慢慢你共下米里永远不会比心啊，还有要副歌吗？慢来你喜欢言卡语轻轻靠你偏偏去慢来你喜欢最薄气大到莫得罪力气 哇，终于迎来了今天我参与度最高的一首歌， 真的， 虽然也没有听懂， 对，我是没有听懂，但是真的，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旋律还是在 B 站上面，然后就好多用这首歌剪的视频，我说，哎，这首歌还蛮好听的，不知不觉就唱起来了， 就是土嗨土嗨， 对，土嗨土嗨， 这个姿势做的也相当的到位， 因为我现在看外面的那个， 对，外面我们的 导播小哥哥 来了， 忍不住跟我们一起挥舞了， 对，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不是应该是广西还是云南民歌，大司机带带我，都是一种系列， 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首歌《爱情骗子》，虽然我也是没有听懂，就听懂了一个，我问你是不是有这三个字， 对，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就前三个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其实我唱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准确，然后可能歌词还就遗忘掉什么的，但是。感觉到位就可以了。 对，感觉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关于海鲜的一首歌，因为第一个句话就是“拱虾米”， 对，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个音译嘛，说“哎，拱虾米来了，拱虾米来了”。然后我说什么“拱虾米”？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对， 就是想到福建不也有惠安女嘛？然后一想到这首歌，哎，难道是打鱼时候专用？但其实不是，这是一首爱情的，关于爱情的歌曲，很深情的， 就是质问负心汉的歌曲 啊，对， 爱情骗子，我问你， 是的，你为什么三年还没有回来？对，让想到那首 怨妇上身吗？ 对啊，日文歌曲《第三年的见异思迁》，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对， 那首歌也特别逗啊。好了，我们这是福利时间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 正经八本的， 对，正经八本的，又来到回到我们的特别时尚，然后呢又特别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和领域当中哈，就是美声 rapper 橘子，对，那下半段我们先来唱的歌曲， 唱一首新歌， 好， 叫做旧，但是我给你的时候是写的是问题 哦，问题，好， 对， 旧， 对，但是因为这是 旧的旧吗？ 对，旧的旧，我后来决定改名为这个，因为这首歌是其实是一个试听版本，它还没有发布，对，所以。 那这也算是福利哦。 对啊，因为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听哦， 没错， 是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听到的， 没有，应该是说整个地球， 哇， 整个地球，哇哦，天哪， 全球卫冕， 我等等荣幸哦， 马上 全球首发， 我们的全球首发， 还没发 啊，全球试听， 对，全球试听版本的， 试听版本，这个问题来自橘子。 记得了离不弃的 sweet sweet day and sweet day。 你我就作对，怎么突然间会各自不再回？Tell me what you wanna be, wanna be, be。 创伤之际分开要一起，有太多话你说你不敢说出口，用作飞飞起过期的温柔，多情有时会被当作烈酒，我够不够，我够不够久？ 谢谢。啊，这首歌叫做问题。嗯啊，就对，最终确定的名字就是就，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发嘛， 对， 就是可能到时候发出来也有可能是别的名字，但是先叫这个， 先叫这个，对。好的，那、就是、 最后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听懂，是我够不够就，还是我够不够久？ 我够不够久？ 为什么会说旧啊？ 对，因为这首歌讲的其实是说，就是说，可能是一对恋人已经分开了，然后他们又重新勾搭上的故事。 勾搭这个词用的非常的精准啊， 重新想要在一起。 对， 但是其实中间会有很多的疑惑，就想说到底两个人是真的适合，还是说只是说 习惯， 习惯依赖而已， 还是说不甘心？ 对，然后所以产生了一首很多疑问的歌曲，包括最后一句是说，多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恋旧，其实你分不清楚到底是怀念过去还是怀念这个人。然后所以会说，那如果你喜欢旧的东西，那我够不够旧？如果你喜欢的是旧的过去，那我够不够旧？这个意思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好像也不是很说得很清楚。 没有，我们大概就是理解了。 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之情感在线。 刚才是相亲大型相亲节目，然后呢，我们的进一步这个节目就是情感在线。 对，我们这一档节目给你三。 对啊，就是 又能听歌，对，又能相亲。 我怎么突然间想到了一鸭三吃？对，就是这个感情问题还真的太难阐述了，因为我经常会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你觉得这个爱情是什么样的呢？就昨天我们的这位就是嘉宾歌手也是，他说我特别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也特别清楚说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问他，对， 但是 我说那你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你想要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说其实这个还真的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大，你说让我从哪儿说起呢？我想。也是哈，这种感觉，他说就像买衣服， 主要就是感觉。 我可能喜欢，哎，我平时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可是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看，可是它不在我选择的那个行列里面。 但你奈我何？我就喜欢， 我就买了，也挺好看的、啊。对，那我们的这个橘子，你是一个恋旧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 你觉得你不是？ 是个绝情的人吗？ 也不是绝情，就是我觉得 分了就是分了，过去就过去了， 是个潇洒一点的人。 朝前看，对。 对，所以在你身 上，那很羡慕哎， 对、啊， 是个潇洒的女孩子。 那也不是，就是 樊雪这个话里好像 有话， 难道你不是？ 对，我比较念旧，对于东西啊，还有比如说我经常回家，就是比较念家。但不管是对于人、朋友，或者是 逝去的恋情 对，逝去的恋情，对对对，相对而言啊，是个比较念旧的人。 是，但是如果 这样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应该往前看的。 对。那你就是比如说你恋旧的同时，你会回去找他吗？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在被窝里偷偷哭的那种啦。 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也会 可能会想试探一下，就是、敲个门什么的。 那如果要是对方没给你开门呢？那就算了，是吧？ 那就算了。对，觉得自己努力过了。 对对对，其实也无所谓哈。 我们今天真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大型相亲节目。 对，一个人 今天一号、二号女嘉宾的资质， 就一个人一个心态，一个人一个想法。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是说，他如果在过去那个时段还是过去的那个状态的话，他还是旧的。但如果你后来你在未来的时候，你又遇到，其实那个时候人都是会变化的， 没错。 我这个时候虽然同样是那个人，但他其实你们所产生的东西是新的，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哎， 就如果你 有可能， 你的男朋友回来找你，我觉得。 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可以试试跟他在一起。 天哪，突然间觉得今天就是一号嘉宾不是橘子了，我成了一号嘉宾。 对对对，橘子是这个那个情感专家。 对对对，对是那个评论员。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这个主持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好、啊。 谢谢大家为我操心操力。 是的，大家都是本着把一号女嘉宾嫁出去的心态。其实没有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选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爱情的观点。 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感情真的是为音乐提供了很多的加分和元素，应该是提供了很多灵感吧，至少。 没错，就是你会发现啊，其实我这个人感情经历不是很丰富啊， 怕别人知道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主要是因为你写歌是需要一些灵感的，然后有时候没有灵感会去看一些小说、电影什么的，然后 看别人的故事。 对， 在别人的故事里掏一把自己带入的辛酸泪，就是假设自己是男女主角。 那你戏很多哦。 对呀、就是一人分饰两角。 你是不是小时候那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公主的小女孩？ 我是， 我也是， 应该每个人都是吧？ 对，我是，大家都是。 对，披着床单，披着枕巾， 没错，容嬷嬷退下，扎他。 对，大家就是小时候看过什么样的武侠剧，看过什么样的轻功剧，都会把它演出来。我们真的是戏精上身。 是的， 对，但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感觉，这样也不容易，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去经历过的，但 感同身受是很难的。 对，对，不过还是有这样的好歌写出来。 对，就是我真是想说一句话没说， 你说。 我说，就是你看到很多感情故事，然后哪怕自己经历的故事，到最后你都会发现，不管怎么看怎么经历，最后都会变成你写歌的素材。 没错、 人还不一定在，但是写歌素材有了。 对，你看美美 就说，要么你要么去感受、要么就去多读一些书，多看一些东西，多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多愁善感，然后感受力又很强，这样就比较容易去创作。一般我身边的写小说的朋友或者 是都 是 感性， 对，都比较感性。我觉得这是一种技能和天赋。哎， 对，感性的人， 恭喜你。 感性的人有感性的这个职业和事情在等着他。 没错、 对，理性的人呢也有适合他们的，就是一些 工作，做个会计啊，做个金融啊， 是啊， 好好的赚钱 啊，科技啊，这些高精尖啊，可能他们都偏理性一点。 对， 然后就偏文艺这方面呢，就还是需要感性要大于理性一些。 没错、 对，好吧，那么说了这么多感性和理性哈，啊，来说一下橘子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回到我们的相亲节目当中。 择偶标准啊， 对， 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是认真的。 健康组，我好好想一下。择偶标准， 不要告诉我没有标准。 有的，就是标准不是很高，就是 我最怕 就是帅一点，高一点，帅一点，高一点，对我好一点，是不是？ 长得不错就行，长得 不错， 对我挺好就行， 挺好。他把长得不错放在了第一个，然后对我好放在了第二个，所以可以判定橘子你是个外貌协会吗？ 我是， 真的， 真的， 对，我是， 对，长得这么漂亮，一定是外貌协会。 没有， 那丑橘肯定是配不上你。 没有。 虽然吃丑橘很甜的，我非常喜欢吃丑橘的。 但是丑橘我真的是吃到几个一点都不甜的，气死我了！ 真的，这不仅长得难看 啊，对呀、还不甜， 丑还不实。 对，那丑橘说、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么说我？ 老是 diss 我。 对，丑橘也是很好的啊。 没错。 对，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么多呢，就是知道了橘子他是外貌协会， 画重点了啊， 画重点啊，长得帅的小哥哥，你们可以踊跃的试探一下，但是前提是对他好哦。 是 哦、 没错。 对，好，那么来我们的砂糖橘。砂糖橘下面一首歌要唱什么？ 我要唱也是一首新歌，也是试听版本，叫做完美假期。 哎，完美假期 全球首发啊、首听。完美假期送给大家。 好， 来喽。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关系，要重来吗？ 不用，没事，只是他没开始。 好的， 怎么找不？等一下。 Call me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today， 或者是孤单星期天 ，OK。推开窗就 look baby， 带上 money 一路 up。难得的假期 ，Good day。 多久睡了就要抓住消失时间，消失时间。Tell me why don't go,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想什么就做什么，干什么吃什么，夜一夜完美假期。OK。手机就放在一边，我也要拯救我世界。滴滴滴滴滴滴 OK。 Call me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today， 或者是孤单星期天。 OK， 推开窗就 look baby， 带上 money 一路 up pay，难得的假期 good day。 无从睡眠就要抓住消失时间，消失时间。 Tell me why don't go,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想什么就做什么，干什么吃什么，夜一夜完美假期。 Oh yeah， 滴滴滴OK， 滴滴滴滴滴滴，拥抱慢慢一点的 perfect， 手机就放在一边，我也要沉浸我世界。滴滴滴滴滴滴 ，OK。 OK， 就是一个完美假期，真的是很放松的感觉，度假的感觉。对，祝大家 停不下来了。 对，新年快乐。 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马上假期就来了。 哎，在我们在放就是春节假期的时候，这首歌会不会发？我需要这首歌给我的春节假期做一个铺垫。 铺垫，好啊好啊，现在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当底乐放着。 我很喜欢这首歌。 对，我也是， 真的 真的真的超喜欢。 它会在什么时候发？ 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支持一下。来， 就是回头回头姐姐们微信加一下，我发了什么马上第一个给你们讲。 好呀好呀好呀。对，我已经有你的微信了，密切的关注当中。 好的谢谢。 对，这首歌叫完美假期。 没错， 对，马上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完美假期。 对，好吧。哎，下一次休假是什么？对，有没有 在那遥远的？ 对，凡雪有没有近期休假的？ 我近期就想出去玩一下。想，对，就想在一月份左右就去，可以去个温暖的三亚、云南之类的。 对对对，又可以 在冬天感受一下春夏。 哎，是的，是的，反 所以我刚才才问一下你，这首歌什么时候发？能不能赶上我在出去玩的时候听一下？ 是是是， 回去回去赶一下进度。 对，赶一下进度，没事，待会儿把这个 MP3 传给你。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对，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哈。 我是一个有全球首听的女人了。 对，今天一下手听了两首， 没错。 对，其实今天除了这个听到橘子自己的歌曲之外哈，还准备了一首，哎，这首歌我觉得超级超级，我个人是很喜欢， 我也是耳熟能详。 对对 对 ，MV 我也特别喜欢。 哎，对，这首改编翻唱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是的。 但今天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版本呢？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喽！ 等你来挑战， 好紧张啊！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大大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今天挑战的这首歌是 We Don't Talk Anymore。哎，好，那么就把这首 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有点紧张， 长吸了一口气。 嗯，咦， 来喽，可以了吗？ 可以。 他怎么没有放出来呢？ 他可能跟你一样紧张 吧，比我还紧张。 对， 所以唱别人的歌会更紧张一点。 对，因为翻唱就是临时改的，所以心里没什么底。 来喽，嗯，那请期待一下。 这首我要很认真的看歌词哦。 I just heard of a lover you'll be looking for。I wish we can all ever be. Got it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and I still wonder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what kind of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He's holding you so tight. The wedding before and I overdose. Shouldn't know your love a second. Now I can't get you. We don't talk. I don't hurt anybody. We know how I feel like me. It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you maybe wanna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 just too afraid that I be one. Don't wanna know if I'm looking into her eye, if I'm holding on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sure know you'll look again. Now I can't get you, and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More. We don't talk. 谢谢。哦，这首改编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喜欢。 哎，喜欢这个节奏，编曲也是你自己就是重新编的，对不对？ 刚才说 再 Q 一次 啊， 诸葛老师，对对对， 哦，诸葛老师来编曲， 对对。 这首歌你会，你们会合作一起发一下吗？ 我们是有在打算做一些，以后做一些 cover 的这种， 对 呀， 对 这种。视频会 再创作， 对对对，就二次创作这样子。 对，因为这首歌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觉得这个这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个都很好听，对 对，真的是每个都很好听。 刚才你说非常的仓促嘛， 对， 怎么个仓促法？ 它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吗？还是 因为初哥老师他今天上午今天 太忙了， 中午才一脸的时候才把伴奏发给我， 哦， 然后我前面是前面两三点的时候赶快写一写， 哇， 然后就很紧张，对，就是这样子。 哎呀，不会不会，很好了。 对，这个效率真的是相当的高。 对啊，这个效率很高了。 谢谢。 对，好，那么今天呢是请到了我们的橘子， 砂糖橘， 砂糖橘，对，砂糖橘，砂糖橘有着大大的能量哈，这个维 C 含量非常的高。 希望你能遇到蜜橘。然后丑橘离得远远的， 没关系。如果是 直接丑橘， 没有，也不要。如果是那个 啊， 糖分含量高的丑橘， 就是如果是那个 长得不那么丑的丑橘， 不是，就是可能家境比较好的丑橘也可以。 家境比较好的丑橘， 就是有钱的丑橘也是 OK 的。 对，就是丑橘的产地如果富饶的话，也是 对对对。我刚想问你，不知道怎么讲， 真的是个耿直的狗。 对，真的是太耿直了哈。 没错。 好的，那么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继续聊天呢，还是 我都可以啊？看 对。我们来继续聊天吧，因为我们还要问一下哈，问一下我们的橘子，接下来的一些你的安排，对， 可以稍微的打个广告。 是的，就是你会现在有这个去演出啊，或者说什么的吗？ 已经很久没有了，但是接下来可能也不一定会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目前的计划其实是说，多储备一些歌曲，多写一些歌曲， 厚积薄发。 对对对，因为我毕竟上次发那个歌是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然后所以现在目前是，而且也是一个转型的阶段，因为原本可能是也是很注重 rap 这部分，那如果之后发歌曲可能会旋律更多一些，然后也会有 rap， 但是 rap 可能会成为一个点缀的东西，所以就是包括我自己，因为刚开始我写的是 hip hop， 但是现在我可能会写的偏 R&B 或者说偏流行一点，就在写作上面我自己在学习和这种转变的这个过程，这样子。对， 那怎样可以找到你呢？ 对呀， 找到我呀， 微博吗？ 对，微博，然后我的微博名字叫。